地图上东一个西一个的全岩火坑此时全都丑陋地暴露出来，如此直观地摆在视线之下，对于无极战队而言没什么影响，他们本就娴熟掌握了旗帜标记下这些坑洞的位置和范围。但对于星星战队而言，这种直观的反应就是帮了他们的大忙了，他们不需要再花太多的心思再看到旗帜就思考了。 清晰无比的坑洞躲过就是了。地形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选手却不需要太过于在这方面伤神，这一点的区别有着职业经验的武臣再清晰不过了。于是一瞬间，他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场上的局面，星星战队确实是在被围着打。 但是他们却也在化被动为主动，苦苦支撑之余，却也在借机改变局面。此时这一整块被完全掀了的地图，却已经成了不同于全眼奇海原本特点的地图。大家当心！武臣联盟在频道中发出了消息，战队各自的频道不会让对方看到，但却是对观众开放的。此言一出，倒是让很多观众茫然了。 无极战队正大战上方，甚至撤出了一个治疗换来一个输出，大胆奔放的进攻着。这突然之间，小哪门子的心呢？别说观众了，就是无极战队自家的选手猛然看到武臣来了这么一句，一时间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什么？有人竟然问了出来。这放给观众一看，连自家选手都闹不明白。 多少有些没面子，不过比赛期间谁还顾得上那么多？赶紧弄明白武臣这话的意思才是。地图不一样了，武臣说。观众还是不大明白，但无极战队的选手们虽没职业经验，水准确实有的。此时听到武臣这样一提醒，再一注意，顿时也发现了问题所在。观众之中。 如家世这边的陶轩、崔丽、陈夜辉等人听到这话，顿时也是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他们本来就觉着叶秋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落败，现在一看这家伙果然有对策，完全不出他们所料。但是，这不出所料却一点没让人觉得开心，反倒是心烦不已。 注意保持距离。 谁队员入区域最近，换牧师进来。武臣果断做出下一步指示。最近的是我。何安郁闷地回了一句：“你也去。”武臣丝毫没有含糊的下令，他心头的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这种时候，不是计较你这核心职业在不在场上的时候，赶紧把牧师换回场才是关键。何安当然也知此时的关键。 他也不是一个为出风头而不顾队伍利益的人，虽然有些郁闷，却还是连忙就朝着援助区域冲了过去。一抹旗帜从屏幕上卷过，一个人影出现在了人去野的前方。何安一看，包子入侵，星星战队唯一丢掉的一分就是在这小子手上，一个找不到路的莫名其妙的家伙。 滚开！ 要被换出的何安心情正不好呢，看到包子入侵拦路，直接一个地裂波动剑回了过去。所有的波动剑中，地裂波动剑是出招最快的一个，剑一卷过，地面泥石乱飞，直朝着包子入侵下去。只不过双方距离较远，地裂波动剑的攻击距离处是处得着的，但想就这么攻击到对手，未免有点太瞧不起人了。 包子入侵朝旁走了一步，就已经避过，扬手就是一把杀丢了过来。何安略转了一下视角，准备硬吃这记剖杀。这技能如果不是致盲效果，单论伤害，并没什么可怕。头扭过，重杀，头扭回，重砖。何安狂晕，这包子入侵居然在剖杀里面藏了一块砖。 而他竟然一点也没察觉。何安此时有点庆幸，庆幸自己这视角转回来的够快，这要稍慢上点，这砖 就不是砸上任去也的照面，而是砸到脑后了。按技能判定是会出背击效果，那就是100%的眩晕了。但是下一秒，何安发现自己白高兴了，因为任去也照样眩晕了。专席拍头本身就带50%的眩晕几率，现在已被触发，背身还是不背身根本不重要。包子入侵抓紧时间正面冲来，何安却也看着眩晕效果的小沙漏，手指焦躁不安地在键盘鼠标上抚来抚去。好了，专席的眩晕效果正常来说应该是3秒，但是角色四周中的精神属性却是和这些异状态效果息息相关的。魔剑士 3.5 的精神成长比起流氓的 2.5 本身就高一点，再加上双方装备有差距，角色的精神差距也被进一步拉大。包子这一砖的眩晕效果放到任去也身上却是连2秒都不到。包子入侵刚刚冲到任去也身前时，眩晕效果已过，任去也阳剑就是一个裂波斩。 你以为你可以晕我3秒吗？ 这一裂波斩时机掌握得相当完美，包子来不及闪避，抓取类技能又是无法攻击招架，顿时中招。何安也是得意地嘲讽了一句。 啊，那应该是几秒啊？ 包子日清回复道。何安一怔，这算是什么反应啊？自己明明是在嘲讽啊，这家伙难道以为自己是和他在闲聊吗？包子这话问的何安都没法接，说不上话，只好拿行动来表示。裂波斩攻击结束，包子入侵落下，任去也早已经是一记烈焰波动剑卷了过去，这火势瞬间将包子入侵吞没。而烈焰波动剑同时还有着很强的冲击力，击退效果显著。何安没忘了此时自己的使用是要赶紧赶到援助区域换牧师进来。 不错啊，有两下子。 被烈焰波动剑一下子卷飞的包子入侵莫名其妙地表扬了何安一下，但这好话听起来是如此的扎耳，很有一种逗你玩的意味在里面。不过何安大局为重，没去理会，人去也急朝既定的方向冲去。刚几步过去，就见包子入侵频道里大喊 看砖。 何安连忙指挥人去也一个翻滚起来，就见频道里包子入侵大笑， 被我骗到了。 何安那个火呀，忍无可忍，转身就扫了一个冰霜波动剑过来，哪只角色这一转身就见一只手居然已经探到了身前，一下子就把人去也的喉咙掐住，冰霜波动剑也就这么被打断了。 来这么快？ 何安大吃一惊，他满以为包子入侵应该还和他有几个身位格的距离，哪想到对方居然已经直接冲到他身后了。流氓可没什么突然爆发的移动加速技能，这么一想，问题只能是在方才的那个烈焰波动剑上。包子入侵并不如何安想象的那样是全中了一个烈焰波动剑，他在从烈波斩的抓取中落下时就对烈焰波动剑的攻击做出了规避，或许只是一个翻滚，但也足够对技能效果做出相当的抵抗。何安大意了，说到底他还是没有太重视包子入侵，这个因为找不到路而输掉比赛的家伙在何安心中已经和蠢货划等号了，但现在他却像小鸡儿一样被这个蠢货拎在手上。锁喉，一个持续性的限制技能，虽然因为精神属性的问题包子入侵同样无法控制人去也太长时间，但是接连这样的打法让何安也已经意识到对方的意图了，对手正在阻止他们切换牧师上场。包子入侵恐怕不是唯一一个派来纠缠他的人，也许对方的后续援兵马上就会支援到这里。 我被缠住了，换人切换牧师。 贺安连忙在频道里吆喝了一声，不过发出这信息的时候，他心中居然有一丝窃喜。他对于会被切换出场当然是不太乐意的，而现在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把他留了下来，至于对方会对他进行什么阻挠，他倒不是特别担心，这样吸引了星星的注意力，正好自家其他人去切换牧师上场嘛。 支援。 结果武臣却在这时下了这么一个指示。 支什么援？我来牵制住他们，你们快点换掉牧师进来。 何安叫道。 你牵制不住。 何安顿时就一火。武臣这答复实在有些太不给他面子了。什么叫自己牵制不住？这是说自己的水平不够吗？锁喉并不能封印目标的攻击，被包子入侵锁喉的功夫，何安操作着人去也没少赚包子入侵的血。此时眼看技能即将结束，正准备大展神威，好好让武臣见识一下自己是怎么控制住对手的，突然身后数个技能齐齐轰到，趁着这锁喉效果还在，给了人去也一通猛击。包子入侵也非常看准时机的一发手，人去也被攻击的力道带飞，在地上接连两个翻滚都没能化解掉。而就在这两个翻滚的当间，对方的攻击也没有停，何安就见人去也的生命刷刷的往下掉，当时就有点魂飞魄散了。等两个翻滚结束，杨视角一看，靠，真的牵制不住啊。星星战队太照顾他了，居然五个角色全都跑过来攻击他来的，五打一，这要把他灭了不过是转眼间的事儿。那边纵然有人把牧师换进来了，却已经是折了一人的局面，大大不利，让他做这个牵制代价确实太大。 支援。 何安特别果断，一点也不含糊的也连忙呼叫支援了。